一，课文。外婆玩电脑。我小时候是外婆带大的，她是对我最亲的人之一。十多年前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写过一首关于外婆的诗，在我们学校的大学报上发表。我毕业以后，到远离家乡几千里之外的重庆工作。虽然离开故乡很多年了，我对外婆的感情却一直没有变，常常想念她。刚毕业的时候，外婆家还没有电话，我每个月写一封信向外婆问候。自从外婆家装了电话，我向外婆打电话问候就代替了写信。外婆最喜欢给我讲故事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在他脑子里装了很多美好的故事。他是用故事把我养育大的。我34岁的时候，在重庆开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，他的故事还常常在我的耳边响起。外婆是个非常有趣的人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办法，打电话给我讲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公共汽车上，手机响了。我是外婆，我又想起一个故事，我讲给你听啊。哎呀，这是长途电话，讲个故事得花多少钱啊？我正要去跟客户公司谈设计方案，哪有时间听他讲故事？那是他家刚装上电话的第五天，他还不太懂长途电话要花很多钱，以为像我小时候坐在他身边一样，可以自由随便地讲下去。看来用打电话的方式不能把我和外婆的感情表达出来。去年春节我回家，在电脑专卖店买了台电脑，当作礼物送给他，给他接上网，顺便还可以让我的侄女学外语。春节期间，我教外婆使用 email，但是外婆觉得键盘太复杂，不会使用键盘，也不会打字。我教她给我发声音文件，不是写信，而是说信给我。外婆脑壳很聪明，用鼠标收信发信的方法，她没几天就学会了。她还说，这容易，比读子曰容易得多。子曰是她小时候读的书。回到重庆以后，我根据聊天软件的原理，自己编了一套程序，可以用声音聊天。我给这套软件取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外婆之声。后来我托朋友把软件带回去装在他的电脑上，收到软件的当天晚上，他就跟我聊开了。他说，这电脑还真是了不起。从这以后，电脑成了我们的好伙伴。我在他的机器上把字体设置得很大，免得他看起来费神。他从来不把鼠标随便点，完全按照我教他的几个步骤一步一步地做。外婆熟悉了以后，做起来也就很顺手了。不知道是谁把外婆会电脑的事传出去了，一帮记者来找我，让我说说外婆学电脑的事。我坚决拒绝了他们的采访，因为外婆只想给我讲故事，她不希望别人把她当故事讲。